再问下先，你而家话阿女呢啲情况咧，你肉眼见唔见到嘅？即系佢话痕，你有冇见到佢即系啲皮肤系啦？嗱，呢个咧好紧要啊！如果你作为一个外人，你见到佢皮肤，喂，佢真系起咗好多奇怪嘢， 冇错。 咁佢真系有皮肤问题，可能系喂，但系佢冇嘅时候，一切嘅嘢会唔系佢？佢自我感觉嚟， 唔系啊！我怀疑系俾人落降头或者一啲邪法吓。 好， 但系阿女女几大到先？ 廿几岁。 点解你会觉得佢会俾人落降头？ 因为我哋有个亲戚咧，系东南一个亲戚，一个 family 系东南亚人嚟嘅，佢哋系好憎恨我哋点咩都同我哋比较，同埋唔知点解咧，我妈妈过咗身之后整咗个嗰啲土地嗰啲墓碑咧，即系嗰啲有个唔系嗰啲火葬啊，咁嗰个墓碑咧，佢哋好怪嘅，佢哋我发觉呢几年一齐去拜山咧，嗰个 family 嘅第二任太太系东南亚人，连埋啲仔女都东南亚人，但系嗰、那个之前佢嗰个老婆系香港人嚟嘅，咁嗰个香港人个老婆咧，都好似俾人攞降头，即系应该讲系我前度阿嫂。佢睇极医生咧，都系验唔到啲咩病嘅，但系成日都话见到一啲幻象啊，见到好多虫啊，见到嗰啲嘢。其实我就觉得咧，即系听得太多你哋节目嗰都系，佢好似俾人攞降头，但系我就唔敢黐埋去啦，即系。即系唔，因为佢哋成日都想引我哋依家人去佢屋企影相啊，同埋好多时佢哋想拍我哋照咧，但系拍完我哋照咧，好奇怪噶，去到墓地咧都偷偷地拍我哋照噶，借啲嘢。我已经话过，你哋去拜山唔可以影人相噶，你哋中意影自己影到够，你唔好影埋我哋入嘅。我讲噶，即系跟住后来我好有避，我好避忌啊。即系我即系我会保护我自己个 family 啲人啦，咁样咁同埋佢哋咧，唔知点解点样都要影我哋相咯，任何场合都要影我哋相，但系嗰啲相片咧就唔俾翻我哋噶，我就觉得好奇怪， 偷影就怪噶啦， 偷影啊，系啊，咁嗰个东南亚人嗰个仔咧，去到墓地咧，佢知道我好抗拒佢哋嘅，佢竟然偷偷地咧落的士嗰下咧，有一次系搭的士嘅，就偷偷地喺个摆个相机唔系相机嗰啲手机啊，喺个膝头哥嗰度斜斜地系偷我同我个女 偷拍啦， 落车嗰下偷拍。咁后来咧，而家佢知道我个大侄仔系香港人嚟嘅，红细侄仔，佢就知道我好抗拒咧，佢净系约我个女出去。但我个女都好惊佢，我个女而家都惊咗佢哋，因为我个女咧留意到点解表哥次次 WhatsApp 佢嘅时候咧，都系喺嗰啲节气啊、节日啦、乜节乜节啊嗰啲清明节啊嗰啲咩节就先 WhatsApp 我个女咁样个女咯。咁我怀疑我个女就系俾佢哋落咗降头，即系所以先系情绪咁样。咁佢而家就系话，佢而家演变到咧，我话阿女啊，如果佢哋咧任何一个咧，即系表哥佢哋一家人咧，约你出去咧，你推啦，你唔好约佢。咁我曾经打上去一个节目，系咪你哋个节目？有个人就教我咧，佢话连 WhatsApp 都可以落嘅，而家好犀利噶，你回一回佢或者点样咧？咁跟住我就听佢话，我叫阿你唔好复佢啦。我话你真系，但我个女你即觉得大家亲戚一场，就唔想搞到咁。咁我话你咁样，因为你隔几日先复佢啦，即系唔好即日复啦咁样咯。咁嗰个即嗰个表哥好怪嘅，成日 walk 嚟咧，又同我个女讲话，即讲埋啲负面嘅嘢，最奇怪。即系讲到咧，总之讲啲嘢系唔会系阳光嘅咧，系负面。 我想问下先，你觉得佢哋做呢件事咧，佢得个咩好处？ 因为佢哋好憎恨我，佢同我个女讲好憎我啊。 点解咁憎你咧？ 佢哋觉得佢哋细个嘅遭遇咧系赖咗系我咯，即系赖我对佢唔好，搞到佢哋要搬出去住。因为佢爹哋娶第二个老婆嘅时候咧。就冇理到佢哋、 okay, 就搞到要佢哋两兄弟呢要俾我妈妈即係佢阿妈即係俾我妈妈去照顾。 好，明白，明白。 嗰类咯，咁佢会跟我。 有动机嘅，可能系咁样。 有动机嘅，冇错啦。我就系讲，即系啲人成日话，点解冇理由嘅亲戚，但系佢哋唔听到讲我，即系讲一匹布咁长，佢哋系讲明好真我啦。即系例如问我个女点解你妈咪同Gaze 同爹哋分开咗未啊？离婚未啊？你都好惨嘅，其实我都想接你出去，我接你嚟住啊，即系同我个女，我个女细细个嗰阵时仲读紧书，即系同我个女散播一啲系负面嘅信息，永远都唔会同我个女讲，你阿妈都好辛苦嘅，即系我啲朋友。你明唔明啊？佢同我个女永远都系讲啲负面嘅嘢。 好，嗱，你而家打嚟，你嘅意思系想问 师傅 系唔系光头？系咪？ 我个女俾人攞光头咯。 系咪算唔算？ 有几个问题嘅。第一，嗱，你话你怀疑系东南亚人攞你光头啦，咁但系你嗰两个侄仔唔系东南亚人个仔嚟噶。 系，但系你知唔知佢哋两个系睇个钱睇得好重要，佢哋想搵快钱。 嗯， 即系佢哋唔系脚踏实地去搵钱。 佢会唔会害咗你哋之后可以争到啲咩家产啊，或者啲钱银嘢？ 绝对有啦！佢而家我未讲，头先我墓地嗰度咧，佢哋依几年咧就唔知点解摆咗沓圆形嘅嗰啲纸咧，系人哋去纸扎铺嗰啲系死人蓝色嗰啲嘅。但我哋去睇过，我问过纸扎铺嗰啲有黄有红，有粉红，但系佢唔知点解偏偏唔摆系摆死人蓝嗰种色咯，嗰种好似类似往生，又唔知嗰啲系咩旧纸。 嗱，不如咁讲啦，因为咧时间问题啦，我唔可以即系逐个去倾啦。 系啦系啦。 咁听落系有啲古怪嘅， 系。 我觉得好古怪咯。 咁你 有啲家庭纠纷，同埋有啲钱银瓜葛， 有咩建议咧？如果真系光头阿法全，你觉得佢？ 我想问下系唔系咁样咯？ 嗱，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哋成日讲嗱，撞鬼唔恐怖。中光头好麻烦，点解咧？ 系，我觉得系， 因为你牵涉到一啲除咗法科之外嘅嘢。 会唔 系 撞鬼咧？其实会唔系撞邪咧？ 可能 两 样都有噶。 嗱，撞鬼咧就可以解决嘅，即系其实你去揾个师傅，OK 嘅就可以处理到嘅九成都。咁但系如果牵涉到光头咧，可能佢会再复发啦。咁其实你有冇去揾过任何师傅去处理过咧？ 我唔识啊，但系我又惊俾人呃。 嗱，冇得惊嘅，呢啲你都系要处理嘅。 我唔知点问咯，就想下下。 你可以问 Edmund 介绍下。 我冇噶，冇介绍，冇噶， 系啦，慢慢嚟，你自己谂清楚先，你自己去睇清楚先，系啦。咁咧，第一件事咧就系，如果佢牵涉到光头，咁咧佢就系可能会复发嘅。但系如果唔牵涉光头，正常一次咧，即系正常师傅啊，就可以解决咗撞邪嘅问题嘅。咁所以我都建议你，如果有啲咁嘅情况，其实又睇唔到啲伤痕啊，佢又吉吉啊，又痕啊，又咩？咁你真系可能需要见一见师傅嘅。 系啦，佢个眼白咧，有一点点 哦，好多， 同埋同我一样，我都系多咗，同埋我发觉我而家连个眼珠嘅下低有条红色嘅咯，伸出噶。咁佢系佢以前冇嘅，佢依排都见到有。 咁啊，东南亚人系边度人啊？我想问。 菲律宾。 啊，菲律宾咁啊，危险性低啲嘅。如果印尼就可能个危险性相对就高啲。系啦，系啦，系啦。 不过真系听你咁讲咧，各样嘢都似系嘅， 系。即系比较有啲逻辑上都系黐嘅，系啦系啦黐嘅，所以你需要其实要揾一揾师傅嘅正常。 因为佢睇钱好重，佢哋好想要钱啊。 实有原因噶啦， 系咧通常会牵涉到两个原因嘅中光头，一系感情上面嘅问题，一系咧就同钱银有关 系。 系咁你呢个就可能就，所以我就问你有冇大家有冇啲家产啊，或者啲钱银有机会整咗你唔舒服之后，佢哋会得到更多嘅利益咧？如果有的话，咁就有呢个可能性啦。 好啦，我只可以建议你，我哋都觉得似 嘅， 你就需要揾你相熟嘅师傅，或者你自己。 我可唔可以系联？我可唔可以同阿依位师傅电话背后倾咁样啊？ 呢个你，我觉得你自己去选择系啦。你可以先问下朋友，嗱呢啲人急住一日两日内嘅系啦，你最紧要自己问清楚。譬如有啲朋友可能觉得介绍某一个师傅俾你 OK 嘅，咪揾佢咯。系啦，真系揾唔到嘅，咁你咪喺网上面揾我资料，揾我都可以嘅，唔系唔可以嘅。 因为我唔会做呢个中间人噶。 系啦， 哦， 你哋只揾，因为而家所有师傅。都可以喺各大平台你自己揾嘅， 系一定揾到嘅， 系啊，一定俾你揾到， 唔使话俾我哋知揾唔到嘅， 你自己搞啦， 系啦，亦都一定要揾我嘅， 系啊， 好 唔该。 OK， 好，唔该晒， 嗯，拜拜， 唔该，拜拜， 拜拜。 哦，我听过好多 case 咧，系啊，呢、這个系真系似、啊， 个逻辑上似嘅，所以成日我问点解你会中光头咧，都牵涉两个问题噶嘛，嗯、都系感情问题啦，或者系啲钱银啊， 系 冇呢啲嘢咧，基本上你唔会无端端个好人好者，我行出街唔会中光头噶嘛，系嘛？ 个眼嗰啲又有咧，系咪？ 系系， 就真头先啱啱讲， 系啦，都比较吻合嘅各方面。 好啦，咁你自己去揾一啲你觉得吓、想处理嘅， 我觉得系啦，自己相信嘅。 好，我翻嚟继续恐怖意思。 恐怖意思，潘少聪1834997。 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凌晨12:40， 生存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一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现时录得室内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点样先系爱护自己、照顾家人嘅表现？带屋企人参加免费健康检测日啦！现场提供多项免费健康检测，包括心血管硬化检测、血糖免责针测试、各类痛症同眼科综合检测等。8月6日星期二朝10:30，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无论长者、仔仔女女，定系喺附近翻工嘅，都欢迎入场。主办万年青乐龄综合支援平台，新城健康家全力支持。 在同一个天空下，其实有好多人好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新城广播33周年台庆广播剧，陈柏宇、泳儿、陈建安、黄燕、力俊、Van at Nowhere Boys 以及新城主持联手演绎，新城广播剧团共创未来。 8月5日起，星期一至五下午2:30，在 QK 育婴室，沿途有我，共创未来。晚上11点，哔哩吧啦开大喇叭时段，细味重温。 FM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恐怖热线1834997， 1834997， 1834997，潘少聪。 好，我哋争取时间啊，继续同阿吕法全师傅倾翻一单嘢咧，就系头先讲开就话一个小便 case， 系系啊，好得意嘅，突然间有一日打电话嚟，有个客人，咁啊一个小朋友嚟啊，中学生，都唔好大个嘅，佢话阿师傅啊，我撞鬼啊， 佢自己打嚟， 系自己打嚟嘅，我你撞咩鬼啊，咁细个。咁咧，我早排咧去玩完咧，即系7月嗰段时间啦，跟住撞咗啲，好似撞到个女人啊。咁跟住之后咧，翻屋企每晚咧，夜晚咧、就会去6-7次小便， 6-7次又话 系啦，都唔正常嘅。一个小朋友绝对冇呢个情况。咁佢又好理性啊，佢去睇咗西医先嘅。 系啱啊， 系啊，睇完西医佢仲去睇埋中医添。 好苦喎呢个。 系啦，佢睇晒所有医生都唔好， 态度啊， 佢唔系好敢同屋企人讲呢啲嘢。 嗯， 可能屋企人佢惊屋企人话佢唔知做咗啲咩啦吓。 系啊， 咁咧跟住最屘佢就揾到我，系啦，咁就师傅我撞邪，怀疑自己咧撞邪撞到系咁赖尿。 哦， 咁啊好少见咁啊撞邪撞到屙尿，咁咧于是咧我就。照帮佢做啦，咁小朋友又我钱都要收噶，收少啲。 嗯， 跟住佢都话，哎呀，师傅，都冇钱啦。 嗯， 我话咁不如你分开饮你几耐俾我都得嘅，你将记得俾我就得噶啦，系啦。咁个小朋友咧就 OK， 咁啊可以话慢慢还俾你咯，系啦。咁啊帮你处理咗，处理咗之后真系停咗个小便嘅情况。 咁究竟发生咩事咧？ 撞邪咯，真系撞邪。 佢点样撞邪咧？其实 佢应该就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出去玩啊。咁其实都系暑假， 系 就特别中意去啲踢波嘅地方。 咁应该 系踢完波喺啲林边咧，即系其实我都撞过几个小朋友。 小便， 我唔知佢有冇小便啊。总之佢就系见到嘢嘅，佢话系啦。咁跟住之后就一连串就系控制唔到地濑尿啦。 我觉得是小便喎、 哦。惩罚啊， 是通常是这样的嘛。你做错某一些又咪即刻罚你这些。 因为多数这些情况都是靚仔的。是啦。 但他 好像 靚 妹 啊。 咁可能真係嗰度小便囉，你哋话就係会㗎嘛，踢波跟住囉，係啦，冇公厕呀咁样，咁就只有出事呀。咁点解我好记得佢呢？因为佢其实一路都可能隔咗好耐都冇俾晒啲钱㗎嘛。咁佢又问我有冇八达通收钱，师傅我冇八达通㗎，我碌卡都冇㗎，我唔做呢啲嘢。係呀，咁跟住隔咗几年之后佢又即係政府俾钱啦，嗰段时间。 政府俾钱？ 有钱派嗰啲时间。咁佢派咗嗰个钱，跟住师傅有钱还啦，特登上嚟，咁隔咗几年㗎。 系， 咁其实我觉得佢好有诚信，即系佢一路，即系佢记得呢件事，因为有好多人真系会唔记得咗就拜拜，系啊，师傅冇钱噶，拜拜，系啊，咁佢又记得，我觉得佢小朋友非常好。 咁所以就唔系，其实你冇问佢系咪你真系屙咗尿啊？冇讲唔该谢谢。 小朋友冇讲呢啲嘢咯，又即系惊又唔系所以好惊嘅，但系佢觉得好困惑咯。 咪咁惊噶？你六七次起身，你都瞓唔到觉啦。 总之就瞓唔到觉，系咁屙尿咁样。咁后屘都问佢冇事又好翻，又冇嘢。 哦， 即系唔系一个病嚟嘅，我都相信系。 咁邪病咯， 邪病咯，呢类系 系 啊，真系即系冇咗事嘅。佢话俾我知系。 嗯。咁样啊，小心啲啊！ 帮到佢都好嘅。 呢个七月节啊，即系唔系话七月啊，其实任何啲荒山野岭啊，其实我哋有时好惨啊，即系我你都会去灵探啦， 啊冇错， 我都要去啦。 咁咁热，我可以唔去嘅， 咁冇办法。所以有时你去啲荒山野，你冇厕所咧，咁你搞唔掂啊。喂，我都有时即系冇办法要通山处理， 都唔该借名嘅，冇 咁一定要。 但系有时夜妈妈睇唔到咧，即系好似我哋去行嗰啲阴坟啊，好多草咧，有时你一脚就踩咗落啲红色嘅嘢度，哎中咗啦。你又踩咗落啲可能后土啊、地主啊嗰啲咁嘅嘢，咁其实好惊嘅，我哋尽量都避免嘅。 嗯， 但系你都系有机会避免唔到 避免唔到啊。 系啊，咁你中咗佢或者屙咗督尿落去佢度，咁你有排讲对唔住咯。 咁所以为求。即系补补飞先啦、之前系咁讲，对唔住， 系啊，唔该谢名啊，系啊，因为我都识一个事主就喺国内嘅，又系啲即系更细嘅小朋友啦，小学生啊，屙咗尿落个地主度，跟住不停发烧唔好，咁跟住个妈就系拎咗我个国内一个徒弟度啦，咁去处理先好翻嘅， 系，不过小朋友有时即系冇所谓啦，惩罚少少嘅啫， 发烧发咗好耐都好大镬噶， 系 啊，你发高烧会傻噶唔得啊， 咁啊，喂，头先有一单。就恐怖啲啦， 系 就系话养鬼仔嗰间， 系啦，佢 泰国嗰 系啦，佢系一个半泰籍嘅人嚟嘅，佢妈妈就系泰国人啦，咁就间屋死，即系佢阿爸妈死咗，就将呢间居屋咧就俾咗佢，咁咧俾咗间居屋佢翻到去睇咧，间屋系封晒窗啊，冇光入嘅，跟住咧佢妈妈咧就应该以前系攞血喂啲灵界啊嗰啲鬼仔嘅， 冚住啦， 大鬼都有，碌角都有嘅，咁咧所以咧佢求助于一啲。和尚有好多泰国和尚佢都问过都唔帮佢处理。点解呢呢啲系你自己乱咁搞搞返嚟嘅。咁你要承受嗰个因果好多人都唔同佢做嘅话明。咁跟住呢就佢经过71。点解呢因为呢我夜晚 都。便利店 啊。系啦又便利店啊系啊便利店。系啊系啊便利店。因为呢我成日呢都好夜返到屋企嘅有啲时段呢即系又系因为灵探啊做嘢啦。咁呢啲便利店一见到我呢就会将附近呢一带嘅撞邪啊嗰啲 case 就喂师傅 有 单咁嘅嘢。咁就因为咁样知道咗佢嘅就即刻 call 咗佢落嚟。 哦咁样啊佢又识佢。 是啊是啊，啲便利店好多人認得我㗎嘛。係啊專裝啲明星同師傅㗎，佢哋好過癮㗎。係 咩？ 係啊，啲明星唔喺樓下嗰間買，就去隔離村嗰啲呢，係咁嘅，好多呢啲嘅。咁夜晚就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啦。咁、我就知道咗呢件事。咁、就嚟咗個男仔好瘦嘅。 即系即系 call 佢落嚟，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佢住喺附近嘅啫，咁就瘦瘦弱弱啦，咁就同我讲阿撞邪讲咗呢件事嘅内由啦，咁我就话诶，睇睇啦，你翻去睇下点先，咁我再谂，冇谂下点样处理先，咁跟住隔咗一晚到啦，我谂第二日凌晨可能四五点嘅突然间，哇，突然间打电话嚟。哇好驚啊，有鬼屋企讲到好恐怖啊，出唔到门口啊，我打唔到电话出去啊，跟住话嗱真正你已经打咗电话俾我，话你打咗出嚟㗎啦。即係你驚过龙啊。 即係佢打咗俾你觉得佢打唔到电话。 係佢打唔到电话出去，我话你同我都驚嘅电话㗎啦。即係我哋要有逻辑啲，我同佢讲。係啦係啦。咁跟住就问佢点样啦，跟住傾啦。咁其实佢控制唔到自己好驚。咁啊处理唔到嘅一路都。咁跟住呢就突然间呢个人消失咗啦，就揾唔到佢啦。咁、跟住隔咗几年呢，突然间我喺 Facebook 上面呢见到我徒弟嘅一个朋友嘅一间餐厅呢、个老板娘好熟口面喎、就係呢个男士嚟嘅。呢个係男人嚟㗎喎。但係五年后佢变咗老板娘嗰间餐厅嘅。 即係佢变咗成。 冇错佢变咗成。 点解呢， 咁跟住我就去问一啲泰国，即係识泰国法科嘅一啲朋友啦、因为我哋都会有啲朋友系喺嗰度修炼过啊，嗰啲咁嘅朋友啦、即係唔系出去做师傅啦，当然佢哋咁佢哋好熟呢啲嘢，佢就嗱、泰国里面有一种避开降头或者邪术嘅方法，就系、是、变性。 哦，等你搵唔到佢啊！ 冇错啦，就等啲邪灵冇办法再搵到你，你整个样佢可能认得你嘛，你整到变咗性佢唔 confirm 系咪你啦？ 真系得。 当然可能佢唔系话讲即系做个变性手术咯，可能即系你着变咗女性衣服都可能得嘅，系啦系啦，咁就、但系佢真系，我觉得佢可能变咗性噶啦，已经系。 未听过，原来咁样 有噶 变咗、 咁就因为呢单嘢，我就知道原来可以变装或者变性就可以有机会避开某一啲邪灵嘅。 咁唔使到咁夸张啊！咁你可能即系为咗呢件事，咁你个打扮有啲唔同咗、你男人都可以唔同样 嘅啫。咁当然，我相信佢自己都有变性倾向嘅、因为佢当时系有男朋友嘅。系、啦，就系、个餐厅，佢哋做咗个餐厅出嚟啦。咁仲要系识得嘅人，跟住我问我嗰个徒弟：，喂，你知唔知你个朋友个女朋友系唔系女仔嚟噶？唔知噶，因为佢好似女仔打扮咗之后，系、啦，咁认唔到 嘅，本身可能都有咁样嘅倾向 啦。咁直至到后期，佢都好似我听闻系已经走咗噶啦。 系因为咩啊？ 唔知，亦可能变性啦，亦都可能因为个降头都系解唔到啦。因为佢应该都唔好大年纪，可能依家都可能四十岁咗，咁系卅零岁，咁就走咗咯。咁、可能真系解唔到啦。 系， 呢啲就好麻烦啦。 嗱，咁啊，我唔系吓头先嗰位观众、听众朋友吓，即系唔就唔使惊住嘅。 系， 咁我相信真系嗰句啦，假定还需系令人啦。 冇错， 有冇啲嘢可以真系倾咧？系咪？ 系好难倾嘅，家庭纠纷好难搞嘅。点解我仲系一个问题咧？就当时点解解决唔到个泰国嗰个咧？因为其实我都问过嘅，佢哋都系话打烂个鬼仔或者烧咗佢都得嘅。但系我哋怀疑啊，佢已经咧黐起线上嚟，个妈咧已经俾啲灵体控制咗嘅时候咧，将嗰啲佛牌啊鬼仔全部变晒粉咧，沟埋水泥啦，已经黐咗落啲墙度，系冇办法消灭噶。 我谂到方法，如果佢头先阿女受到困扰啦， 系 我可唔可以 send 阿女去外国读书，得唔得咧？ 咁佢而家已经中咗嘢，或者佢个精神状态唔好，我觉得就唔得啦， 唔好啦， 因为你唔知佢发生咩事去到外国，系啊，佢都系自杀啊，或者捅自己咁，因为有自残噶嘛，有啲人会。 但系如果离开咗呢个境地，去咗另一个地方，有啲人就话已经过唔到海嘅，系咪咁嘅意思 咧？难啲咯，但系代表唔可以乜？例如好简单，佢亲戚俾一嚿嘢佢驮住，我送个公仔俾你，里边有啲馅嘅。 哦，咁梗系啦， 咁啊中招噶咯，都一样系。 我咩嘢都清晒啊，即系咁样，而家咁讲。 系， 咁系咪 会好啲咯？会好啲咯，但系有时就唔知清唔清得晒，或者送啲嘢过嚟，或者即系好似佢偷拍啊你相啊，其实好多嘢都系想攞你资料啫嘛。 系啊，所以如果咪尽量揾个机会，我已经冇同你接触啦，拜山都唔去，唔同你接触咁样咯。 咁就要睇下佢哋有啲咩錢銀瓜葛啦。佢講得出，我相信係有啲嘢嘅。係啦，可能啲阿爺阿嫲有啲錢流落啊，或者屋啊，係 啱 嘅。咁一定係有啲咁嘅嘢，如果唔係唔會諗到佢攻擊佢嘅。 嗱，不過咧，我始終都係嗰句咧，即係一面支持啦。係有啲我哋唔能夠睇嘅，即係整個畫面嘅，即係佢講佢嗰件事咁啫。 就算當事人都係用佢個主觀角度啊嘛。 系咁，所以我哋唔参与啦。总之就你自己去揾你相熟嘅啲师傅去处理啦。 冇错，我觉得好易揾嘅啫。其实依家 冇错， 有心揾师傅。 其实好多人咧都话：，我成日都惊俾人落降头，或者 系 啲降头。其实有冇咁多降头啊？系咪咁容易中啊？ 又唔可以话冇嘅，其实真系又好容易都会牵涉到降头。降头唔系话好似电影里边讲到咁恐怖噶嘛？ 佢话头先啊，电话咋软件啊？嗰、那個嗰、那個 app 哦，咁嗰啲係誇張啲， 有冇可能？ 通知係 WhatsApp 曬你，咁如果咁行騙電話嗰啲，咪死曬大家，唔可能噶嘛？呢、這個唔可能嘅，你行騙個師傅，個師傅即刻落你降頭一間鋪就係死咗，即刻唔會嘅，係啦，一定要有一定嘅資料嘅， 係咯， 係啦，例如有你嘅頭髮指甲。有你嘅衣服，或者有你嘅地址相啊，你啲名啊，即系基本资料都需要有噶嘛。 嗯， 你一个陈大文，全个地球有好多个陈大文嘅，落唔到啲降头噶。 系 刘德华，你揭开本簿都好多噶。系啊，咁就做唔到啦。呢件事师傅帮你唔到嘅。系啊，咁一定系要有一部分嘅资讯之下先做到嘅。 起码有啲佢嘅生辰八字啊。 冇生辰八字都得嘅，你有佢地址。 地址。 有个名大概都一定系住喺嗰度啦，就系嗰个人噶啦。但系有时会歪炮嘅，会即系。其他人中招嘅，系啦，咁有时就会啲师傅点解话啲屋企人啊或者啲动物中招啊，自己屋企其实俾人反攻嘅时候会有啲咁嘅事， 系 啊， 嗱唔好又冇呢啲事，但系唔好成日一谂就，我应该俾人落光头啦，咁样就唔好呢啲咯，系咪？ 当然啦，即系逻辑啲去谂件事先，中光头通常牵涉两样嘢，我都系讲感情、钱，如果有呢啲嘢先会中嘅， 系啦，如果你冇同人有咩呢方面嘅嘢，你就。唔需要谂住咯， 冇错啦。但当然啦，男士一般都唔会谂个小三落佢降头嘅， 系 啦，或者真系咩嗰啲有啲人去泰国啊，去东南亚沟女咧，佢都唔会觉得自己中降头嘅，但系就系会中咯嗰啲地方。 哦，系， 好多嘅， 唔好落任何一啲口花花吓，或者顺口开玉嘅承诺咯， 冇错， 都系咯， 都唔系嘅。有时因为嗰个男士有钱先会中招嘅，唔关口花花事嘅，系啦。通常你因为个男士本身有啲米啦，我哋叫做咁，跟住嗰啲女士先睇中咗你。盯住咗你，咁佢先会再花钱去做你噶嘛？ 咁你唔去嗰啲地方咪冇事咯？ 咁有啲人好中意去噶嘛？即系师傅都劝唔掂噶。即系我曾经讲过就系话阿 Edmund 你有个个听众噶，佢揾咗个驱邪噶，好翻噶。跟住第二个礼拜佢已经即刻打俾我话出事，我点解出事啊？师傅啊，冇嘅，我早几日去咗泰国去咗啲夜场，咁，跟住又唔掂， 又唔掂， 即刻有事， 即刻有事。 咁又我再帮佢驱多咗一次，系啊。 咁冇去啦，咁即系冇听紧啦。 咁佢单身男士嚟嘅，系啦，咁我哋控制唔到佢嘅，即系师傅都劝住咗佢少啲去啦， 少啲啦。好啦，喂，咁今日唔该晒法传师傅。好啦，咁希望大家呢个月就平平安安度过。 系啦，冇错， 应该行得正企得正， 唔冇事嘅， 唔惊嘅。即系灵体啊！即系佢都要睇你个人嘅气场噶，有时 咁当然啦，自己气场好就咩都唔惊啦。 吓，好啦，咁希望大家呢个月我哋个即系开翻恐怖热线啦。咁啊，第一次呢个鬼节出现嘅时候咧，都希望带一啲刺激感俾大家。下个礼拜咧有一位艺人朋友同大家倾下偈嘅，佢好多经历嘅。 好多艺人都好多经历过， 好多佢下个礼拜即系佢话我同佢倾晒两个钟都得啊咁样，哇， 净系讲自己嘅个案，净 系讲自己嘅， 犀利。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星期六晚继续恐怖热线，好，拜拜， 拜拜。 不同嘅空间，却因为机缘嘅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 点样先是爱护自己照顾家人的表现？带屋企人参加免费健康检测日啦！现场提供多项免费健康检测，包括心血管硬化检测、血糖免责针测试、各类痛症和眼科综合检测等。8月6号星期二朝10晚10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无论长者、仔仔女女定是在附近翻工的都欢迎入场。主办万年青乐龄综合支援平台，新城健康家全力支持。